有毛毛虫，有辣了骨，有大蚯蚓，还有油葫芦。 是真的吗？ 真的，可多了，快出来吃来吧。 哎呀，那我也不吃。 怎么？ 我刚吃完狗不理的包子。哎呀，我一吃虫子你就把我给吃了。 你开门。 不开。 开开不开。开开不开，不开就不开。你要是不开，你要是不开我可走啦。 啊，你走啊。 啊， 我也不送啦。 哎呀，公鸡先生。你太聪明了。 那当然了， 人人都说我狡猾，我跟你比那可就差得太多了。你不但聪明，你长得还漂亮呢。 是吗？ 你有红红的冠子，圆圆的眼睛，金色的翅膀，你的脖颈上撒满了金色的丝线，再配上你那金黄而矫健的双腿，哎呀，简直像个漂亮的王子啊。 什么？ 我像王子啊。人人都说孔雀美，你比孔雀还要美呀、 啊、哎呀，那我就是真优美啦。 你要是参加今年的白鸟选美比赛 啊， 你准备获奖 哦。 你就是拿不上百花奖，也能拿上个金鸡奖。 哦是啊、 哎、我能获奖吗？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大家看不到你长得漂亮，怎么能够选你呢？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嗯、我还要参加百鸟选美比赛去呢。 不 好，再见。 我也得跟他们赛赛去。 哎呀、哎哎哎哎、 你快把我吓死了。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王千祥、李宗瑞合说的相声《动物世界》。欢欢第一次去动物园的时候啊，不仅在看企鹅的时候闹了笑话，看金钱豹的时候也有一次让佳佳哭笑不得的事儿，咱们一块儿来听听。 欢欢，这回再去动物园，你还要看金钱豹吗？ 当然要看，金钱豹不就是全身长满金钱花斑的那种豹吗？我也比较喜欢看它们，不过它们白天总是睡觉。 不过第一次看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还认为妈妈是在骗你呢。 这个豹就是在那儿的，能怎么骗我呀？ 那时候金钱豹的笼子啊刚重新刷过漆，旁边呢还挂着油漆未干的牌子，你就大声叫，哦，我以为豹子身上的斑点是真的呢，原来啊是蹭的油漆呀。 现在我可不会这么说了。 嗯，除了金钱豹，狗熊也是你特别爱看的，对吧？欢欢，来跟妈妈听听马季、于世游合说那相声《狗熊大象》。这段相声里的孩子啊，是在去过动物园之后引发了一个笑话。 跟您说点我们家的事儿吧。 你们家有什么事 啊？哎，我们家现在有事儿啊。 是吗？ 嗯。 什么事？ 我们家现在滋长着一种不良的倾向。 嗯。什么不良的倾向？ 不知道。 没听说过呀。 严重的教条主义。 是吗？ 嘿，尤其是我弟弟，那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啊。 那你得帮助帮助他呀。 不行啊，你怎么给他提意见他不接受啊，这个人不虚心呢、啊、 你弟弟今年多大了？ 六岁了。 六岁？ 嗯， 我听着话都新鲜。 怎么了？ 六岁的孩子就有严重的教条主义。 你看，我跟你说说这件事情 啊，你说说吧。 那天呢，我带着他上动物园玩去了。 嗯， 到动物园之后呢，他什么他也不想看，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他不走了。 那是他爱看的。 可我不能老陪着他呀。 嗯， 晚上我要上班。 哦， 我说走吧，快跟我回家吧。不回家。 嗯， 我说你要回家回我给你买糖吃。 嗯， 这么一说他跟我回来了。 嗯， 可是到家之后就跟我要糖。 那你就给他买吧。 不能买啊。 为什么呀？ 小孩吃糖吃多了他闹虫吃牙。 对了。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接着哄他呀。 嗯， 我说你想吃糖啊。 嗯， 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出四道题。 啊，你给出四道题。 这四道题你要全答上来，我回头就给你买糖吃。 你给出四道什么题？ 很简单。 嗯， 第一题我问他呀，今天早晨你吃的什么？ 哦，早晨吃的什么？第二道题呢？ 晚上天上有什么？ 第三道题， 咱们家谁在外头工作？ 第四道题呢？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这都挺好答的呀，这个。 是你好答呀、 啊？嗯， 你多大个子了？ 对， 我弟弟才那么高啊。 嗯，